在月光下。幸福的老人在火把下举杯，丰收岁月添佳话。活泼的小孩在火把下游戏，手捧年糕齐鼓吧。 我睡前的书

我的脚步情感转移，不管我有多少磨难，只成永远奉献给你。如果你听到生活的笑声，这笑声就是回答你。如果你看见节日的花束，那花束就是献给你，啊，祖国，啊，祖国，啊。慈祥的母亲，我是你忠诚的儿女，我是你忠诚的儿女。

的心为你放荡，为你，为你栽一棵白杨，为你点一盏灯光，让黄花披绿荫，让绿荫飘花香。